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94集《我亲爱的少年》三。桑延松开对温以凡的禁锢，慢慢地把话说完。我理解你有不想说的事情，可以，没关系，你想什么时候说都行。但连这种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你觉得我信不过，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温以凡不是没有见过桑延生气的样子，但此刻犹会不安。 只是，你马上要去颐和了，而且我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不想让你担心。 桑延没再说话，只是看着他。良久后，桑延眼中的情绪渐渐消退，那盛怒似乎被浇熄了，又变回了平时那副生人勿近的状态。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从口袋里把车钥匙拿了出来，淡淡地说道： 车钥匙我放这了，这几天你自己开车上下班，睡前记得锁门。 桑延垂眼，慢条斯理地将温以凡的裤腿都扯回远处，而后把他从鞋柜上抱了下来，一切归位，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两人刚刚的争吵像是幻觉。 我走了，你去休息吧。 桑延没再看他，打开了玄关的门。盯着被关上的门，温以凡不自觉地想跟上去，但又因为桑延最后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像是带了点挫败，他慢慢地停了下来，不敢继续上前。那副模样温以凡觉得熟悉，像是两人重逢前他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温以凡不知道他是不是做错了，他是不是再度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只想对桑延好点，只想让自己生活里的那些不堪离他远远的，只想让他觉得跟他温以凡在一起是一件轻松而平常的事情，只想桑延能一直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好像还是没有做好，他好像还是再次的伤害了桑延。温以凡呆呆地站在原地，忽然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已经快七点半了。怕桑延拦不到车，温以凡收回思绪，又拿上了车钥匙，打开门往外走。他拿出手机给桑延发了一条消息： 我送你过去吧，这个点不好拦车，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好吗？ 温以凡又犹豫着敲了去，还没发出去，桑延刚好回复： 不用，上车了。 温以凡的指尖瞬间顿住了，脚步也随之停了下来。过了好半晌，温以凡才把输入框里的话删掉，重新敲打： 那你路上小心点，到了跟我说一声。 温以凡低垂着眼继续写道。这个时间从市区到机场，温以凡也不知道桑延能不能赶上飞机，他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儿，盘算着时间问道： 你到机场了吗？ 桑延几乎有问必答，只不过每次回答的字数都很少，像是没有什么耐心打字，跟平时区别不大。但以往他都是打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直接发语音，文字看不出人的情绪，像是能在无形之间将两人的距离用力地拉开。因为桑延的冷淡，温以凡也不敢问得太频繁，直到确认他登机之后才放下心来。他有些疲惫地回到房间， 躺到床上，完全不想动弹。想到腿上的伤口，温以凡还是爬起来洗了个澡。他避开伤口，简单地冲洗了一下身子，随后坐到床上开始涂药。温以凡用棉签把不经意间沾到的水擦掉，认真又仔细地处理着伤口。周围万籁俱寂，渐渐的，极为浓郁的孤独感丝丝密密地将他吞噬。温以凡捏着棉签的手渐渐收紧，脑海中渐渐浮现起了两人在一起第二天的那个晚上。 你明天还帮我涂药吗？ 洗完澡自己过来找我。 眼前的红痕渐渐成了糊状，什么都看不真切。温以凡继续给自己上药，沉默且安静到了极致。他用力地眨了眨眼，豆大的眼泪顺势砸到伤口上，带来生生的刺痛感。他回过神来，狼狈地用手背擦掉眼泪，再度用棉签把水痕擦干。第二天下午，温以凡又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让他过去再补录一点口供。记者这一行去派出所算是家常便饭。他把手头的稿子写完之后，便收拾东西出了单位。这回主要还是问温以凡被车星德持续骚扰的事儿。派出所那边调了台里的监控，确实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车星德出现在南武广电外头，但他没有对温以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也没有做出过什么过激的举动。车星德抢夺未遂，被发现之后也没有逃跑，情节并不严重。车燕琴那天找温以凡提出和解，遭到拒绝后便嚷嚷着要请律师。温以凡也不知道具体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他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没有什么心思工作，也懒得去管这些事儿。他只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其余的多一点他都没有精力去想。察觉到温以凡的状态，甘宏原以为他是被车星德的事情影响了，再加上先前有几次轮休日他都因为突发事件而赶了单位加班，干脆爽快地给他批了三天假去处理这些事儿。拿到假期，温以凡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他甚至想向甘宏远提一下这三天假能不能推迟到一周以后，毕竟温以凡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干。温以凡比较想等桑延回来的时候再放这三天假，但又担心他如果这么一提，甘宏远会觉得他没有什么问题，又改变主意把这假期收回。甘宏远批了假后，温以凡也没有立刻回家，又在单位待到了6点。他把电脑关掉，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给桑延发了一句： 你吃饭了吗？ 指尖在发送键上停住，掌心收拢，过了几秒才摁下去。这回桑延没有像之前那样立刻回复，温以凡等了一会儿，沉默地把手机放回口袋里，起身出了单位。回到家后，他拿钥匙开了门，盯着鞋柜的位置看了一会儿，又想起昨晚两人吵架时的事情。下一刻，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温以凡立刻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直接接了起来。那头响起了钟思乔的声音，他嬉皮笑脸道： 怎么样啊，没有男朋友在身边，是不是觉得世界都清爽了不少呀？ 温以凡收回视线，往沙发的方向走，只是笑了笑。 等你轮休，咱俩出去吃顿饭呀。桑延不是要去一周吗？哎，你谈恋爱之后，时间全被他占了，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 好。温以凡低声道： 哎，你这语气是怎么回事啊？ 桑岩刚走一天你就想他了呀？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出来你这么粘人啊？ 钟思乔打趣道。温以凡还是笑，没有说话。很快，钟思乔就觉得不对劲儿了，问道：“ 哎，咋了？平时我跟你提桑岩，你不都能多说几句的吗？怎么今天什么都不说呀？你跟他吵架了吗？” 温以凡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承认，只是说：“ 他觉得我什么都不跟他说。” 啊，你这毛病确实很严重，什么话都憋在心里。但情侣之间不能这样相处的，点点。这种事情一次两次没有关系，次数多了，你俩会开始有隔阂的。 可我不是什么都不跟他说。 啊？ 我只是不好的事情不跟他说。 温以凡认真道。 那也一样，你不说的话，对方不会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只会觉得可能是你们两个的关系还不到你能所有事情都对他坦诚的程度。如果最后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那可能会挺失望的哟。 安静片刻，温以凡的声音有点飘。 乔乔，可能是跟桑岩在一起久了，我最近老是想起以前的一件事情。 什么？ 我当初不是跟你说了我要报南大吗？ 温以凡的语速很慢，不知道他为什么提起这个。钟思乔愣了一下。 是啊，我还挺纳闷的呢，你最后怎么去了一大，还想着咱俩又可以一个学校了。 当时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桑岩来问我了，我答应他我会报南大的。 温以凡从不敢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儿，在桑岩面前也不敢提及分毫。 但我 怎么了？ 我最后改志愿了。 温以凡有点难以启齿。 啊！ 我非常担心他会在意这件事。 温以凡轻声道，像是一旦有了在乎的东西，人就开始变得弱小起来，做什么事情都瞻前顾后的。 所以，我不敢再跟他提这件事儿。也想尽可能地迁就他，不给他添麻烦。是我做错了吗？ 温以凡缓慢地问道。过了半晌，钟思乔才问： 所以你是因为什么才改的？ 温以凡没有回答，知道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钟思乔也没有追问。 告诉他。 温以凡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如果想跟他一直走下去，你得跟他提一下，不然这对你俩来说都是一根刺啊。点点，不是只有说了才能造成伤害，避而不谈也能的。 钟思乔认真地说道。电话里陷入沉默，几秒后钟思乔叹息了一声： 唉，你别再犯同样的错了，点点。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